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2024年3月20日，立法会全票三读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星期六刊宪生效。私隐公署收到南华体育会资料外泄通报，或涉及约70,000人，已展开调查。13岁男童怀疑校内遭欺凌殴打，警方拘捕涉案14岁男童。世界气象组织指，2023年多项气候变化指标创新纪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3月20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立法会咧，寻日咧就加开这个嘅特别会议，审议23条立法嘅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经过大约10个钟头嘅讨论完成二读辩论，进入咗全体委员会嘅程序啦。咁去到三读审议，以89票赞成，冇反对票，全票三读通过草案。特首李家超咧喺表决之后出席会议发言，就说香港回归26年之后终于完成23条立法的宪制责任，形容昨日是特区政府和立法会共同完成光明使命的历史时刻。在今个月的8日，政府的草案就交到去立法会的首读二读，随即是在法案委员会连续7日开会是逐项审议，去到三读通过，整个历时就是12日的，看回整个的立法的程序。整体一个的23条的立法，都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请到位嘉宾和我们一起倾，有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都是立法会议员李浩然，早晨。 乐文早晨，各位听众大家早晨。 早晨，想先讲下即系啱啱通过嘅呢个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啦。整体嚟讲，你自己觉得同基本法23条嘅立法要求咧，系咪都完全系符合晒嘅？同埋我见你过往都有提过，系咪都应该参考，譬如港区国安法啊，或者内地相关嘅法律啦咁。今次系咪都有参考到咧？你自己睇到？ 总体嚟讲咧，今次嘅立法嘅，无论从嗰个罪名啦，嗰个量刑啦，以至系一啲嘅标准等等咧，其实都系总体嚟讲，我自己睇系比较公道嘅。咁亦都基本上咧，能够系从23条咧嗰个要求咧系符合嘅。因为喺呢个立法嘅过程里边咧，其实从立法技术个角度嚟睇咧，其实系可能有两个路径嘅。当时咁第一个路径咧，就好似而家咁样咧，就系话喺国安法已经有嘅一啲罪名咧，佢就唔再立啦。咁而在23条里面所要求的要防范的一些犯罪行为呢，而国安法未有呢，就是透过今次的立法呢，就去即是补齐它这样。那这个是一个路径。另一个路径呢，就说在23条里面所要求的所有罪名呢，都进行一个本地立法，包括一些可能在国安法里面已经有的罪名，都将它进行本地化。那但是呢，无论哪一个路径呢，其实即是立法的技术上面的一个选择来的。那我自己看呢，现在的立法基本上就是，首先第一呢，就是如果我们将23条即是里面所要求的一些罪名，那其实看回现在在国安法同埋喺即係今次嘅呢個立法裏面咧，其實結合嚟睇咧，都叫做即係已經齊曬㗎啦。咁而事實上咧，我哋都睇到咧，喺即係國安法裏面嘅一啲對於國家國安嘅定義咧，其實亦都已經係喺今次嘅即係立法裏面咧，其實有考慮到，同埋係有喺定義上面反映出嚟。咁亦都冇同國安法係有一個即係衝突啦。咁再加上如果進一步嚟睇咧，其實同內地嘅一啲相關法律，因為內地對於國安法咧，法律咧其實主要就係睇翻內地嘅國安法啦，亦都包括刑法。咁而家今次立法嘅呢5个罪名咧，其實喺中國刑法裏面咧，其實都係有講。咁所以總體嚟講咧，都可以話係即係有即係一個充分嘅參考，同埋係即係考慮喺裏面嘅。 因為我見你之前有提到，譬如港區國安法入面嘅分裂國家同埋顛覆中央人民政府，都話提到可能喺個實施嘅過程入面有一啲法理同程序上面有過往引起過啲爭議啦。有冇今次透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是理順翻咧，或者處理了可能同內地啦，即係香港同內地有一啲嘅法律制度或者執行機制上面嘅差異 這個咧喺今次嘅立法裏邊咧，其實冇特別去處理頭先所講嘅嗰兩個罪名所衍生嘅可能一啲喺法庭上邊一啲嘅程序嘅一啲即係。所謂不順暢啦，咁因為正如我剛才所講，其實係喺個立法嘅路徑上面有一個即係頭先所介紹嘅選擇嘅嗰個選擇咗第一條路徑，就唔係第二路徑啦。咁但係我諗咧，其實呢一類嘅即係可以咁講咧，就話嗰、那個引起嘅一啲唔順暢咧，可能要喺日後嘅庭審裏邊咧，係繼續即係話去。通過一啲嘅案例咧，慢慢去理順。咁因為其實我哋嘅普通法法庭咧，其實都有即係一啲嘅即係傳統上我哋都有應付或者處理呢一類咁嘅情況嘅一啲嘅方法或者係一啲嘅原則嘅。 嗯哼，另外就想讲下啦，你之前都提过话，即系呢一个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咧，系冇参照港区国安法嗰个订立最低刑期嘅咁，你自己系咪其实都觉得应该要定个最低刑期咧？如果咁样做同一般譬如普通法嗰个做法系咪有唔同嘅咁？ 我自己嘅主张咧就系认为系可以去定个最低刑期嘅，咁但系同样地咧，即系话喺立法技术上边做咗。A 嘅選擇唔做 B 嘅選擇就唔可以話佢係一定係錯或者啱嘅，其實只係一個選擇嘅方式。咁如果我哋即係而家咁立，已經係咁立咗啦，冇一個最低嘅刑期要求啦，咁我哋就住呢個冇最低刑期要求嘅呢個立法咧，其實去睇下佢裏邊一啲嘅一啲 rationale 咧，一啲嘅理念係點樣咧？香港咧喺普遍我哋嘅法律裏邊咧。都是冇最低嘅即係刑期嘅表述嘅，但係並唔代表佢唔容許啦。咁而家即係冇最低嘅即係刑期嘅呢個要求咧，其實調翻轉嚟睇咧，就代表咗即係話其實俾到法庭咧喺審理案件裏邊嗰個自由裁量權咧，就係、是、比較大一啲。咁即係話咧，其實喺法庭法官去審理案件嘅時候咧，個量刑空間嘅幅度咧。就可以係變大，即係交翻俾法庭去做。咁其實普通法咧，一般咧都係咁樣做嘅。咁當然咧，即係我哋如果考慮話啊，要配合翻成文法嘅國安法，咁我哋係咪有另一種做法咧？咁呢個另一個問題啦。咁但係其實我哋睇翻咧，就係其實喺審理嘅過程裏面咧，法庭係咪一定會判低咗咧？其實亦都唔一定代表，因為點解咧？因為其實法庭喺審理即係而家我哋呢、這個即係維護國家安全嘅呢個法律裏面咧，其實佢都一定會係參考翻國安法嘅一啲嘅標準嘅。咁所以到最後咧，其實嗰個判刑出嚟咧，就未必一定咧係會有好明顯嘅一個差異嘅。咁最多咧，即係當然咧，就佢唔會話係直接影響。直接引用，因為佢喺罪名上係冇重疊嘅。咁亦都翻翻去進一步去睇咧，就點解香港一直咧係都係習慣咁樣做咧，即係冇最低刑期咧？我哋睇翻咧，其實香港咧可能係喺個判刑嘅手段上邊咧，其實係比較多嘅，即係比內地又好，或者比成文法嘅一啲地方都好，都係比較多。例如舉個例子，就係我哋有勞教中心啦。有一啲教導所啦，咁專門咧就可能係針一啲嘅年輕嘅罪犯，其實唔係話佢輕咗嘅，例如教導所佢最起碼都要入去有兩年幾嘅時間，其實佢哋都係禁閉嘅，亦都係即係唔係話一定係輕嘅罪名，重罪都可以係咁，不過針對就係一啲年輕嘅罪犯，咁但係咧就更加強調咧係一啲嘅教導嘅形式咧係去即係去處理咁樣，咁所以可能基於呢啲原因，亦都俾到個法庭有更加大嘅即係自由裁量權啦。咁所以今次嘅立法咧就選擇咗呢個路徑。 頭先提到話法庭有更大嘅自由裁量權啦，不過見到今次基本法廿三條立法咧，都建議將所有國安罪行咧列為刑事訴訟程序條例下嘅例外罪名。罪行即意味住咧，就话法庭咧系冇酌情权咧，系判处一啲国安罪行咧嘅罪成者咧系缓刑嘅。咁我见到个报道都话，其实二十三条有少部分嘅罪行咧，嗰个最高刑期咧系介乎三个月至到三年啦。而根据现行嘅刑事诉讼程序条例咧，若果法庭系判处非例外罪行，被告不多过两年监禁咧，系可以颁令判缓刑嘅。换言之，其实而家法庭系完全冇空间有酌情权可以。判一啲國安罪嘅罪成者緩刑，點睇呢個情況咧？ 其實咧，呢個就係對緩刑嘅呢個概念嘅一個誤解嚟嘅。緩刑咧就唔等於係個刑期係或者個刑罰低咗。其實緩刑咧就係話係考係個法庭考慮到佢其實都係要判咁長嘅即係坐監嘅。不過咧就係法庭覺得佢可能係一啲嘅特殊嘅情況之下，其實佢未必。需要或者係有一啲特殊嘅情況之下，未必適合去坐監，所以咧就俾到一個緩刑佢。我舉一個例子咧，就係例如講緊，如果我哋用一啲非法嘅護照啊、假護照入境香港啦咁 入咗境香港之後，咁其實呢個一定係重罪嚟嘅。好啦，咁但係可能個法庭就會基於啊，原來某個案件裏面某個當事人佢係基於因為可能要趕住通過，即係要通過香港去內地奔喪咁，咁因而咧就係即係有一個咁嘅特殊嘅情況之下咧，佢會用咗一個假護照，然後咧就入境香港。好啦，咁奔喪呢啲情況唔會成日有嘅，咁所以即係法庭就唔會因為佢用假護照咧，就話啊覺得佢即係因為有啲特殊嘅原因就判輕咗，只不過就係覺得佢呢啲咁嘅特殊嘅情況之下咧，其實都未必一定即係會有下次噶啦，咁所以係因而咧可能會判佢緩刑都唔奇，咁所以咧其實我哋要有個理解就係咧緩刑唔等於喺法律上邊咧係低咗，而只不過就係基於一啲特殊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係未必需要或者未必適合佢坐監，因而去判緩刑嘅。 即今次冇咗呢一个酌情权，你觉得合适嘅？ 其实唔系影响咗个即系所谓量刑高低或者重轻嘅问题嘅。 好，另外咧就想讲下政府嘅修正案提出啦，都比较多报道提到嘅，就系话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可以为维护国家安全所需订立附属法例嘅咁，可唔可以同大家解释下，其实有边一类嘅事咧，或者希望日后禁止嘅行为喺现阶段可能系冇写落嗰个主体法例，而日后系要喺个附属法例嗰度系写落去咧？ 如果我哋要讲呢个问题咧，首先我哋就明白乜嘢系附属法例。其实附属法例咧就系话喺一个即系执法嘅过程当中咧，其实可能多咗一啲嘅空间俾政府咧，因应住社会嘅一啲变化咧，做出一啲嘅修订，从而咧就避免咗可能例如要通过去立法机构去立法啦，因而带嚟嘅滞后，或者系未必应付到一啲嘅突发嘅情况。咁专门咧就系去即系。俾一啲靈活性咧，就係、是、去對應對一啲咧係未能夠預見嘅一啲情況嘅。咁如果調翻轉嚟講，如果預見到嘅，早就放咗去而家嘅立法裏邊啦，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從呢個角度嚟睇咧，我哋首先要明白頭先呢個背景，附屬法例嘅性質係咁樣啦。咁而因而咧，其實喺附屬法例裏邊咧，佢嘅規限係乜嘢咧？就係、是、附屬法例嘅權限咧。是来源于那个主体的法律的。因而呢其实它所有的无论是那个范畴啦或者是个幅度啦或者是个程度都不能够超越那个即是主体的法律的。咁所以由这个角度来看呢即是由今日我们去即是话举个例子是什么是放入附属法例呢其实就很难的因为如果预见到的就应该已经在立法里面呢就已经放了下去了。事实上呢附属法例呢在全球来讲呢都是林林種種嘅，特別係我哋喺即係香港，我哋嘅普通法咧，基本上都係源自於英國嘅呢個制度之下咧。其實一直以嚟咧，係喺各個方面咧都係有附屬法例嘅呢、這個即係呢個做法嘅。 所以你覺得譬如附屬法例應該可能係一啲有突發嘅情況出現先至需要寫，係咪咁啦？同埋而家話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係即係負責定立呢一個嘅附屬法例，你覺得係唔合適咧？定係其實應該係交翻俾律政司去處理嘅應該？ 其實咁講咧，即係附屬法例咧，一向以嚟嘅做法咧，都可以係好似你頭先所講嘅兩個路徑咧，都係得嘅。當然咧，佢嘅適用咧，一定係即係可能出現咗一啲嘅新嘅情況，避免滯後，又或者出現咗突發情況要應對，咁所以咧先要去做。咁當然咧，其實附屬法例出咗嚟之後咧，其實都要經過去翻立法會去即係審議。如果立法會覺得有問題嘅話咧，其實係可以即係將佢廢除，同埋咧係即係將佢停止嘅適用嘅。 有冇可能系一个即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日后系一个临时嘅权力，可唔可以咁理解？就系扩大23条嗰个应用范围，有冇可能会咁样 嘅？可以咁理解系一个临时嘅权力去即系应对啊。但系你话扩大咧，就唔可以咁去即系形容，因为正如我先所讲啦，附属法例咧，佢嗰个权限系嚟自于主体法律嘅，咁所以咧，佢系唔应该，亦都唔能够咧超越主体法律佢里边所定立嘅。即係幅度啊、範疇啊，或者程度，你由最近即係我哋而家睇到嗰、那個即係所謂嗰、那個附屬法例啦嚇，佢嗰個刑罰我哋可以睇到，例如佢講緊就係、是罰款50万，又或者係囚禁個7年咁。咁呢個其實全部咧都係喺主體法律嘅範圍之內，即係總之嚟講咧，佢無論由個適用範圍、個程度。 到個罰則咧，其實都唔可以有人，亦都唔可以咧係超越嗰、那個即係主體法律嘅規定嘅。 主要就係頭先你講嗰個原則，就係唔可以超過主體法律嗰個規定。不過見到今次咧係話賦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咧可以訂立維護國家安全附屬法例啦，更加有效咁實施包括《港區國安法》入邊駐港國安公署嘅職責嘅條文。如果講到係《港區國安法》入邊嘅駐港國安公署嘅職責，就係咪同二十三條嗰個主體法例又未必有關事咧？點解會喺個附屬法例嗰度係包括埋呢樣嘢咧？ 因為咧，其實喺我哋要翻翻去睇咧，就係、是某一程度咧，就係、是、嗰、那個國安法同埋而家廿三條嘅立法咧，係嗰個重複性嘅問題。因為咧嗱，我哋睇到咧就係、是今次咧可以咁講咧，即、就、係、是、有啲理解啦嚇，就係、是、對於即係喺實體法上邊咧，就呢兩個法律咧，似乎可能有少部分咧係唔會話去重複，不過係比較接近嘅。例如就係勾結外國啊、境外勢力呢一方面啦。咁但係喺程序上邊咧，其實係有重複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喺今次嘅立法裏邊咧，就係、是、引入咗國安法嘅程序嘅。咁所以由呢個角度嚟睇咧，我哋今次嘅立法咧，其實係包含咗實體法，即、就、係、是、有啲咩具體嘅罪名啦。包括咗就係、是程序法，同埋包括咗組織法，組織法即係有啲咩機構啊等等啦。咁其實喺程序法、組織法呢上面咧，其實係有引入國安法嘅嗰個內容。咁因而咧喺呢度咧係有重複嘅。咁所以由呢個法律嘅邏輯嘅角度嚟睇咧，就係、是、佢通過今次嘅立法咧，引入咗國安法嘅一啲規定。咁而國安法嘅規定裏面咧，亦都包括你頭先所講嘅國安委嘅等等嘅呢啲嘅機構。咁因而咧，其實嗰個附屬法例咧，亦都可以係涵蓋咗，因為今次嘅立法而涵蓋咗頭先所講嘅一啲嘅機構佢嘅權限。 OK， 另外咧就想问一下有关于咧修正案方面咧提到话系与受禁组织相关嘅罪行入边咧提到一个叫影子组织嘅概念嘅咁，可唔可以解释一下？因为提到咧处理律政专员当时提到话影子组织咧就是、只有组织以各种明示或者暗示形式显示仍然以受禁组织嘅名义行事，可唔可以举例即系点样咧？点样显示到咧？因为嗰个影子组织未必同大家讲清楚啊，我同嗰个受禁组织系嗰个有啲咩关系嘅咁？咁点样系可以睇到呢个组织受禁组织同影子组织之间个关系 嚟呢个问题咧，好有意思嘅，因为其实呢个问题咧，我喺立法会同政府嘅同事佢哋讨论嘅时候咧，我都有提出同样嘅问题嘅。包括就系点样先至能够构成一个显示啦，佢呢个客观嘅标准系点样咧？咁我谂即系其实呢个问题我都仲喺度问紧，我亦都会继续跟进嘅，因为当然啦，即系。大家覺得好似點解未知道都立咗法啦咁，但係因為其實喺我哋即係作為一個即係立法會投票嘅過程裏面咧，我哋係會睇一個整體成個法律嘅。咁喺呢度你睇咧，即係呢個都係整個法律應該可以咁講，總體都係全面嘅。咁但係你所講嘅呢個影子嘅組織咧，我自己其實都係即係關心同埋即係喺立法會嘅討論環節，以至係我同政府嘅一啲嘅溝通嘅文書當中咧，其實我都提出咗特別就係話。剛才我所講的兩個問題就是怎樣才能夠顯示呢同埋個客觀標準應該是怎樣呢咁呢個問題我都會繼續跟進。 OK， 呢點我繼續跟進。另外一個呢就喺法案入面第76-77條提到嘅。如果某人因為被合理懷疑犯呢個危害國安嘅罪而被拘留啦，總警司級或者以上或者獲其授權嘅警員呢可以向法庭申請手令限制被捕人呢諮詢個別律師啦或者佢所屬嘅律師行啦嘅其他任何嘅法律代表啦，亦都可以限制受查者被捕之后咧咨询任何法律代表啦，系最多48个钟头嘅。呢、這个对執法嘅过程有几重要咧？ 我哋咁睇咧，首先第一咧，理解呢个咧系一个程序嘅问题，就唔系一个权利问题嚟嘅。佢最重要嘅地方咧，可能就系话喺即系防止一个串供啦，即系所谓即系打龙通嘅呢个情况啦。咁啊，过去咧香港咧即系的确系即系冇呢个做法。咁但系又唔代表喺全世界其他地方系冇，好多地方其实都有呢种嘅即系做法嚟嘅。咁而喺呢个程序上边，最主要要防止乜嘢咧？即系点解要咁快佢就可以见到个即系当事人咧？其实系主要咧就系、是。喺程序上面對於要保護嗰、那個即係當事人咧，就避免係逼供啦，避免係拷問啊，或者係一啲嘅即係可能係威逼利誘啊咁樣。咁所以咧，我哋明白首先第一點咧，就係、是、呢個嘅即係會見咧，其實主要咧係一個程序問題，而唔係權利問題。而因而咧，我哋調翻轉嚟睇咧，其實 就算你而家我哋讲三个钟头又好，或者四十八个钟头又好咧，其实呢个本身咧就唔涉及到嗰个当事人嘅权利，而系一个喺程序上边，即系避免佢可能头先所讲嘅即系逼供啊、敲问啊咁嗰啲理由。咁当然咧，而家喺今日我哋嘅成个规则上边，包括无论系今次嘅立法或者我哋香港嘅法律程序上边又好，如果真系出现呢啲情况，佢都系可以有一个上诉投诉嘅一个制度。咁所以我可以咁讲咧，呢个系一个即系权衡轻重嘅一个事情嚟嘅。咁 但问题四十八个钟头系咪就唔即系少咗呢一个被司法复核嘅风险嘅咧？呢、這个可唔可以讲下呢、這个？因为基本法第三十五条其实应该保障相关嘅一啲权利噶嘛，半分钟内嚟噶。 嗱、啊，咁讲啦，即系呢个权利。喺終審法院嘅規定咧，即係好多判詞都講咗，就唔係絕對嘅。咁、所以咧，但係而且我相信咧，即係因為禁見咧係需要法庭嘅批准，咁所以我哋即係我香港法庭嘅水準嚟睇咧，即係濫用機率其實係唔高嘅。咁、所以我自己認為個司法覆核嘅可能性都未必係好大，因為有法。 好，唔該曬李浩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立法会寻日经过近十个钟头会议，一日内完成二读辩论同三读，在晚上近七点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89名在籍议员全部投赞成票，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亦破例投票。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将在3月23号即是今个星期六刊宪实施正式生效。他形容这个是香港等待了26年8个月19日的历史时刻，香港可全力聚焦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分别发表声明，欢迎立法会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港区人大代表在声明中表示，条例和香港国安法以及其他法律融会贯通，共同构成系统完善的维护国家安全法律体系，能够为香港打造稳定安全而具有确定性的营商环境和透明稳健的法律体系，对提高香港国际竞争力、推动经济长远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至关重要。港区政协委员在声明中亦表示，相信条例的通过和实施将进一步发挥香港特区普通法整体优势和制度效能，极大增强本地和海外投资者的信心，进一步构建安全、便利、高效的营商环境，为香港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聚焦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提供有力法律保障。北韓領袖金正恩指導新型中遠程高超音速導彈用固體燃料發動機地上點火試驗。朝中社報導，金正恩對試驗成功表示極大滿意。他指出，從北韓的安全環境和人民軍的作戰要求出發，這個武器系統被評為具有很重要的軍事戰略價值，重要性不亞於洲際彈道導彈，敵人對此更清楚。報道說，北韓導彈總局和所屬發動機研究所昨天上午和下午在西海衛星發射場按新型武器系統開發日程進行了將搭載於中遠程高超音速導彈的多級固體燃料發動機地上點火試驗。金正恩在現場和導彈開發部門領導幹部一起指導了相關試驗，重大試驗獲得成功，新型中遠程高超音速導彈武器系統的開發完成時間表確定下來。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2155.52 美元，賣出 2156 美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同大家讲下啲资助出售房屋相关嘅情况，包括居屋2023啦，六个项目以市价七折出售，提供超过9000几伙嘅。不过咧有报道就话嗰个销售嘅速度咧都比较慢啦，有一啲嘅数字睇到话今年1月31号起开始拣楼噶啦，到而家大约个半月啦，就话去到寻日都系卖咗大约4000个单位嘅啫，即系话仲有50%几嘅单位咧系等紧卖嘅，亦都话至今咧系有三宗嘅塔定个案咁，转头我哋会讲下咁。但系除咗讲到话居屋二零二三咧，另外市建局嘅首置项目啦，焕然二居第三座亦都系前日起开始销售嘅。喺寻日嚟讲咧，就话再有80名嘅申请者咧系获邀拣楼，不过得37人系出席，即系话个出席率咧就系唔够一半嘅。第一日嚟讲咧，就系首批60个合资格嘅人士获邀出席啦，咁啊最终得19人出席嘅啫。得三分一到嘅啫，咁喺啲咩原因咧？系咪同嗰个私人嘅楼市嗰个嘅情况都有关系，或者撤离有关系，令到而家呢啲嘅资助房屋都可能嘅销情有一啲嘅影响咧？咁请你一位嘉宾啊，转头我哋都有另一位嘉宾倾嘅。先请电话旁边就有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早晨， 早晨， 早晨，招国伟，我哋讲下居屋啊，居屋2023啊，咁六个项目9000几个单位，你睇到嗰个销售情况，你应该比我了解得更多，可唔可以讲下系点样咧？ 其实之前就完成咗家有长者嗰个选楼嘅环节啦，而家就开始一段时间就係家庭嗰部分嘅。你话六个屋苑当中嘅，咁当然就比较受欢迎嘅就係启德嘅启源苑啦。咁得返一啲相对比较细啲嘅啲开放式嘅单位。咁如果你话係喺一啲嘅譬如即係较为可能选择少啲量呢，就应该係嗰个安达臣嗰三个屋苑就相对比较少啲嘅即係进度嘅情况。 少成点啊嗰度系睇 嚟。我諗暫時嚟講，而家就都差唔多啦。咁三個屋苑，大概每個屋苑都有800几至1100间到嘅單位。咁都仲未揀曬嘅。咁當然咧，喺一啲兩房單位嚟講，咁夾埋呢三個屋苑嘅話，大概都有接近300间到。不過我相信可能都隨住一幾日，或者係下個禮拜初，應該都會係喺特別大啲嘅單位嘅話，應該都可能會去即係銷售出曬倉嘅情況。咁可能就會接住就係一啲嘅所謂一啲一房嘅單位會多啲啦。 另外喺屯門嘅兆翠苑同埋元朗嘅朗天苑咧，嗰個情況係點樣啊？銷售？ 如果朗天苑嚟講咧，兩房嘅話就咁啊，跌到琴日為止啦，大概係有178间到嘅。咁其實朗天苑喺呢段時間嚟講都比較多啲嘅申請者去選擇。譬如話過去呢幾日嚟講咧，都大概平均講緊即係70几80间，甚至90几间度咧就係出售咗嘅情況。都比較多啲朋友係譬如新界區嚟講都唔算話太過差嘅銷情嚟嘅。咁相比嚟講，可能安達臣嚟講就似乎就冇呢個朗天苑嗰個嘅銷情咁好啲。 即係反而九龍區嘅安達臣道，因為佢個地理位置影響係咪咧？所以反而冇新界喺屯門兆翠苑同埋元朗朗天苑嗰兩個屋苑咁受歡迎。 如果兆翠苑方面咧，就因為之前一啲大啲嘅單位都已經就好快都賣曬，而家剩低咗一啲相對係比較細啲嗰啲開放式單位。咁如果元朗方面對比翻就算話三個安達臣嘅屋苑加起上嚟，依幾日都係咧，其實朗天苑嗰個數量都係比較多，即係接近頭先講嘅，即係70几、80间甚至90间度。咁似乎朗天苑嗰個嘅歡迎程度都比較高啲。 整體嚟講，六個項目啦，你覺得成個銷售嗰個速度啊，去貨方面你自己覺得點咧？因為一月尾到而家都成個半月啦，就算以最受歡迎嘅啟悦苑都未賣曬嘅，咁你自己點睇嗰個速度或者背後個原因有啲咩因素影響？ 我可以對比翻今期譬如家有長者同埋上一期嗰個嘅比較下咧，譬如今期家有長者嚟講咧，大概係講緊都有成差唔多20几天嘅一個揀樓嘅進度，甚至乎今次嘅白表嘅長者當中咧，即係邀請曬所有申請者去揀樓咧，都揀唔曬，都有一啲嘅配額就搬咗俾綠表嘅長者去買。如果對比翻上一期嚟講咧，應該大概係講緊19天就已經係家有長者已經全部都即係完成曬佢個揀樓嘅一啲安排，咁啊，同埋亦都冇出現過話有一啲嘅白表方面就揀唔曬嘅情況。咁當然今次可能白表長者申請數量又唔算話太多，咁同埋我見揀樓嗰個嘅意欲都冇比上期嚟講都冇咁高添。咁講緊可能大概平均講緊都係差唔多係 即係四成幾、三成到啦。咁呢個都可能比上一期講都係低啲嘅情況嚟。 所以個原因係咩？頭先你講嗰個現象啦，以譬如話白表有長者申請人都未用盡嗰個嘅揀樓配額，要撥到去綠表嗰度啦，咁。咁但係個原因係啲咩呢？點解好似又唔用盡啦，或者整體去貨嘅速度都係比較慢一啲呢？ 其實我覺得都係好多嘅原因影響緊佢，特別可能講緊譬如話即係政府喺預算案裏面啦，咁當然係遲得難，咁大家可能對於買一啲私人住宅嘅想法都有唔同嘅考慮，可能會唔會都唔諗住淨係話單單淨申請居屋呢，咁譬如私人樓宇價錢會唔會都可以負擔得到等等嘅情況呢？同埋加上可能都最近有啲唔同嘅資助房計劃都推出嚟嘅，嚟緊可能係即係下一季度就係房協嘅朗年啦，咁都係會係選擇喺同一個位置喺安達臣嗰方面。更加上相信好快都係去到綠置居2023都會進行申請。咁我諗綠表嘅朋友都可能有興趣會選擇今期嘅綠置居。離遠方面嗰個單位都好大，有啲去到差唔多600多尺嘅單位。我相信呢啲嘅因素都會影響咗今次嗰個銷售嘅一啲嘅慾嘅情況嚟。 但私人市場或者設立的情況會直接影響到買居屋的這群人士嗎？不是經常說對象有些不同嗎？ 白表的申請者都是個入息和資產限額的，如果他可以負擔得到一些的私人樓宇的即是樓價跌一些，那他就可以考慮他我可不可以入去買一些私人樓宇，或者可能最近都房委會都是開始進行白居易一些的申請者的配額那個的確認書發出的，咁我諗都會影響咗可能部分嘅一啲朋友啊，除咗喺居屋之外咧，可以選擇其他嘅種類都會多啲。咁對於可能揀居屋嗰、那個，更加上可能嗰個地點上面有啲可能佢覺得安達臣都未必係好方便就腳嘅話，咁呢啲因素都可以影響咗今次嗰個嘅即係銷情嘅情況。 我見另外啲學者就從成個經濟大環境去講，咁就話會唔會都經濟差，所以啲人都未必好敢置業咧？咁又係咪咧？呢個原因你自己睇到？ 我又唔排除咁嘅，不過你話即係始終買居屋嘅都係都有一定嘅數量啦。就算你話係即係經濟點樣樣都好，而家都係燒咗差唔多成4000多間嘅，其實都唔係一個小嘅數目嚟嘅。咁我自己都預期嘅，咁今次應該都會全部都買得曬，因為特別可能白表嘅申請者都有唔少可能都想會買一個嘅居屋單位啦，相對係比市價平啲嘅話，我覺得呢個因素亦都會有，但係未必影響咗成個嘅銷售情況嚟。 即係你覺得買得曬，意思係就算安達臣道嗰幾個而家睇落啦，去得慢啲嘅，或者個地理位置冇咁好嘅屋苑，都可以買得曬，唔會有滯銷情況。 其實綠表同綠置居有啲唔同嘅，咁啊綠置居只係得綠表嘅朋友去買咧。咁但係如果你話居屋方面，除咗綠表之外咧，白表嘅數量都有唔少申請者嚟噶，特別係單身人士嘅話咧，有80000多個申請者。就算你話一啲嘅配額上邊可能用唔盡，去放落去單身人士嘅話，我相信都有唔少嘅單身人士都有興趣去買一啲居屋單位嘅。始終而家都係講緊樓價雖然話跌咗都好，咁但係都唔係一個嘅即係容易都負擔得到嘅價錢嚟。咁我覺得呢個都會係喺白表方面都會吸納咗一啲嘅即係單位嗰個銷售嘅情況。 塔訂嗰啲個案數字咧點睇啊？ 其實就唔算多嘅，不過過去都其實都一啲嘅計劃當中都有一段時段咧出現咗塔訂。不過今次嚟講，似乎有一間喺體育院就喺銷售開始第四天揀咗之後咧，咁最近亦都塔咗訂，都比較早段去塔訂嘅，但數量上就似乎就唔係話特別太多嘅。 點分析咧？呢個又即係雖然數字唔多啦，咁但係都有啲咁嘅個案，過往係咪都差唔多其實？ 其實都有個案都有即係啲嘅個位數嘅彈性都有，甚至可能多啲啲都有。不過你話有冇咩原因？因為似乎又冇公布，即係佢其實好多唔同嘅因素嘅，譬如家庭因素又好，或者經濟等等唔同嘅考慮。塔頂個數目就唔算話多3間到目前，咁啊會唔會之後都仲有其他會塔頂咧？咁要再睇一睇即係之後嘅進度。不過而家似乎都係講緊家庭都係初段嚟嘅，咁都係講緊大概係去咗7至8天到個揀樓嘅人數，咁、 okay. 應該都仲有相當嘅時間去揀嘅。 頭先另外提到，除咗話即係呢個居屋2023啦，咁仲有就係綠置居2023，都話會喺下個禮拜四啊，即係其實今個月嘅28號啦，去到4月17號咧接受申請嘅。呢度咧就涉及到至少2500多個單位可以揀啦，預計下半年係可以揀樓啦。咁啊 是一個涉及一個嘅全新屋苑嘅，喺長沙灣東京街三號嘅麗月苑。你自己估計嗰個反應又會係點樣咧？ 我覺得會好受歡迎啊，因為我都收到好多朋友嘅一啲嘅市民查詢。麗月苑今次我相信，譬如地理位置喺長沙灣都係一個市區地段，咁配套啊交通都係比較即係完備啲。更加吸引嘅地方就係嗰個單位嘅面積都係比較偏向大啲。即除咗係講緊最大嘅646尺之外咧，普遍嘅單位嘅面積咧，講緊都係傾向會大啲嘅，比例會多啲嘅。同過去綠置居我哋見得到可能有啲相對細啲面積嘅多啲咧，今次嗰個嘅狀況會有啲唔同。咁我相信大家都係希望係可以揀到大啲嘅單位，特別綠表嘅朋友，可能住公屋嘅話，想改善居住環境。我會預期今次嗰個申請宗數都應該會比較即高，會唔會係超過當時啟轉院講緊70,000幾個申請咧？我會覺得有咁嘅機會都未定。 OK， 好啊，唔該曬，招國偉同你傾到呢度。招國偉係公屋聯會總幹事啊，講到居屋2023咧，都啱啱提到咧，就係綠置居2023會喺下個禮拜四至到4月17日咧係接受申請嘅。睇翻綠置居2023單位就以市價52折咧係發售，即係折扣率咧就係48%嘅，係涉及到長沙灣東京街麗月苑。咁啊，單位嘅售面積280至646。方尺，售价大约154万至到461万，平均尺价6470元。咁啊，以绿表客最高可成做95.5%啦，佢计咧就话首期低至7.7万元。除咗讲到居屋啦，同埋讲到绿置居啦，头先都提到话市建局咧喺红磡啊港人首置盘嘅呢一个焕然逸居第三座咧。嗰、那個嘅銷售表現，尋日嚟講就話係沽咗32伙啦，咁啊兩日即係前日再加埋尋日咧，就係賣咗51户嘅，佔咗全個屋苑260伙入邊咧係19.6%，兩成左右啦。咁嗰個反應又如何咧？咁第一日嚟講就第一二日嚟講都係有一啲人係即係冇出席到嘅，出席率唔係太高嘅咁。嗱，整體嚟講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亦真係市建局前執行董事林小露，早晨。 早晨，萧乐文。 18、19号睇到话市建局焕然逸居第三座啦，就啲申请者开始拣楼噶啦。今日都会有100名嘅申请者获安排拣楼嘅。暂时睇到嗰个销售情况点啊？系咪合乎预期咧？又 我自己对个楼盘就冇乜预期啦，所谓咁。但系我谂睇翻嗰个政策嘅原意同埋依家嗰个成个楼市嘅环境咧。其實都反映得到咧，即係我哋任何個置業階梯當中咧，去用一啲所謂涉位嘅或者係幫某一個特定階層去進入樓市嘅一啲嘅政策例如首置咁樣嘅情況咧，喺一個市況變動嘅情況底下咧，佢一定係受衝擊嘅。咁。但如果你話睇翻個數字嚟講咧，我自己覺得嘅最多就係個銷情慢咗嘅啫，因為佢得260個單位啫咁樣，咁啊始終有3000多個申請啦咁樣，咁啊依個係對嗰個整體氣氛有影響，可能冇以往咁活躍，咁但係我自己又唔覺得會有太大問題出現嘅最終嚇。 即係啲人就算可能有部分申請者轉咗去私人市場，始終因為嗰個夥數少，所以最終都應該係會買曬，可能去得慢啲啫咁樣咯。 係啦，因為亦都實際佢個定價嚟講，當然啦，即係個市回落咗之後嘅情況底下咧，佢嘅折扣率係表現，即係表面上係低咗啦。咁但係實際雖然唔係同區嚇，咁但係都係叫做市區裡面，亦都係鄰區嘅地方。咁啱近期有一個劈價劈得好厲害咁，咁會唔會影響嗰、那個即係佢哋入市嘅信心咧？或者係仲睇耐啲、睇定啲先咧？咁依個我自己覺得對某啲嘅首置嘅人士嚟講咧，佢一定係會受影響嘅。 整體嚟講，你覺得而家首置盤仲應唔應該繼續去推咧？因為譬如一講到首置，譬如今次呢個項目嚟講咧，有5年禁售期啦，要以購買單位嗰陣嗰個折扣率因應當時個市價補個價，完成補價之後咧，先至可以轉售或者出租單位咁。咁即係對於啲買家嚟講，你私樓就冇呢啲咁嘅限制啦。咁其實仲有幾大嘅吸引力，或者日後而家都有啦。我當係日後嚟講，呢啲條件會唔會都係一個比較大嘅阻力咧？其實 你的問題問得很好的啦，即係我自己的睇法咧，就係、是、當嗰個所謂置業階梯太多梯級的時候咧，依啲梯級用翻手指做例子就係、是、唔符合居屋資格，但係又叫做唔夠錢又好，種種原因我未買到個私樓嘅咁樣。咁當你個市場一變嘅情況底下咧，佢嗰依個特定嘅市場咧係會縮窄得好快嘅。咁但係你個政策出台嘅時候，你好難預計一段即係、就是、未來一段市場嗰、那個即係、就是、變動。咁以往其實政府針對無論夾街又好咩治安心呢，全部都出過台，點解都捱唔到耐咧？其實正正就係有時咧房屋嗰個置業市場個本質上面究竟佢哋需要乜咧？我自己仍然覺得咧，反而政府喺個按揭貸款嗰度入手嚇，你嗰個政策彈性仲會大過去依啲咧。有好多規矩嘅，即係頭先你講到，我又要資格審查，跟住又唔可以轉讓咁，咁然後咧即係。買樓嘅人咁講真，依班又唔係窮人嚟嘅，係嘛？佢連居屋佢都唔符合資格買，因為超咗嗰、那個即係入息咁樣。咁你喺咁嘅情況底下，佢有選擇咧，佢就一定會係多心啲嘅啦嚇。咁依啲我自己覺得，逢親依啲政策咧，就從房屋階梯嘅角度嚟講咧，都應該係即係再審慎檢討。 會唔會即係慢慢都係即係消失啦？呢一類嘅叫首置本嘅項目。 我個人嚟講咧，唔好話想佢消失啦，不過我真係覺得應該政府係將嗰啲階梯咧係簡化嚇，嗰個政策支持上面咧就即係你一定需要有一啲替代政策，頭先講喺按揭啊、財金政策嗰度幫支持咧，反為彈性大啲，即係市民亦都容易啲去理解同埋適應啦。 睇翻市建局有啲嘅分析啦，就話換言而居第三座申請期上年十月結束啦，收到3000多份有效申請啦，整體申請者啊，年輕一代居多，大約85%咧都係40歲或者以下啦，大約70%都係一人申請者嘅。如果呢啲數據睇係咪都嗱，假設咧，如果日後係唔分咁多個階梯嘅，係可能真係冇咗首置盤嘅。但係點樣幫呢一啲有需求嘅人咧？譬如講緊話一人申請者啊，一啲年輕人士啊，點樣喺唔同嘅政策幫到佢哋上樓咧？ 嗱，依個如果我哋睇翻歷史嘅數據咧，好得意。我哋2005年。就當時停咗租置計劃。咁如果我大概依家20年之後嗰、那個情況係點咧？當時咧就嗰、那個出租公屋嗰個單位供應咧，即係大概係60多萬，72萬。咁然後去到今日大概總數係86萬度，多咗19%度。但如果你依20年之間咧，我哋個住户家庭住嘅住户嘅數目咧，又係大概多咗19%度。咁咩意思咧？其實香港新增嘅家庭數目咧，如果從依個數字去睇，差唔多入曬去出租公屋。咁點解咧？其實就分户嗰個問題咧，係比較清晰嘅，即係話啲家庭結構越嚟越細，單人嘅家庭越嚟越多。尤其是相對年輕嘅家庭排隊排得長，咁依個係個成個社會嘅趨勢。但係依班人係咪真係需要住出租公屋呢？一或係有選擇俾佢哋，佢哋會去買樓置業呢？咁樣。咁我自己睇得到就係、是、置業安居始終都係有個好大需求喺度嚇，即係無論個市靜咗都好咧，即係一般嚟講，我哋又講超額4倍就好差，超額18倍就正常啊，即係我哋係講緊依啲咁嘅數字。咁、所以從個政策嘅角度嚟講，我而家講我哋唔應該話起得太細嘅單位去即係幫大家置業嚇、反為就係話係用個按揭手段即係。2001年我哋曾經試過越類依、這個即係、就是、居屋咧，係按揭貸款去到105% 嘅嚇。咁、即係依啲手段，如果我哋睇翻，喂，究竟個風險係咪好高咧？咁你又睇翻香港，最緊要佢有份工，供得起嚇。真係依、這個斷供嘅比例嗰、那個數字係0.0%嘅啫。 咁所以呢啲咁嘅風險，我自己覺得咧係尤其是係受限嘅市場，即係包括居屋市場啦咁樣。咁呢啲係政府，我覺得應該係大膽少少咧，去多啲用財金政策係幫人上樓。咁啊，反為大家會安定少少，就唔使成日話喂我由出租公屋又轉綠置居，綠置居又轉居屋，居屋又跟住即係依個夾街又好，或者係即係首置又好，然後先到私樓。人生幾十年咧，即係好難咁樣安排嘅。 嗯，講翻今次呢個項目啦，咁啊嗰個折扣率咧，以上年九月嘅市價計咧，就係22%嘅。咁但係因為樓價持續下跌啦，售價不變，但係又咁嗰個實際嗰個折扣率咧，就跌到得翻13%嘅。你覺得有冇需要喺個實際嘅折扣率都要有啲調整咧？ 嗱，我諗從項目銷售嘅角度嚟講咧，就市建局自己要度掂佢，即係究竟佢哋有冇信心就即係呢度能夠清曬啲單位，即係唔改變嘅折扣率嘅情況底下，係嘛？咁呢個就唔係一個大嘅房屋政策問題嚇，只係市建局自己操盤個判斷。咁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因為當日申請都有3000多個啦，咁260個單位，依家又唔係話銷情完全停滯。係嘛？只不過即係叫做浮面嘅人少咗啫。咁我自己覺得風險唔大，最多去得慢啲啫。 OK， 好，唔該曬林小露，同你傾到呢度。林小露係立法會議員，亦都係市建局前執行董事。講到市建局咧喺紅磡呢個換言已居第三座，而家一路揀緊樓嘅，成個銷情啦，亦都講到居屋2023嘅銷情等等嘅。轉頭翻嚟9點鐘之後繼續千禧年代。 2024年3月20日，立法会全票三读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星期六刊宪生效。私隐公署收到南华体育会资料外泄通报，或涉及约70000人，已展开调查。13岁男童怀疑校内遭欺凌殴打，警方拘捕涉案14岁男童。世界气象组织指，2023年多项气候变化指标创新纪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在青衣村的人济医院赵增学运小学咧，创校已经大约35年噶啦。咁今个学年咧开办一班小一，但因为咧收生不足啊，喺九月新学年咧就系不获教育局咧资助开办小一级嘅。咁下个礼拜一咧或者之前咧就要需向当局啦，即系教育局啦，系提交发展方案。或者有啲報道形容所謂一啲嘅舊校嘅方案咁，嗱睇翻學校嗰個網頁咧，上年11月公布啊，呢間學校嘅小一自行分配學位階段咧係取錄到10名嘅學生嘅，咁距離16人嘅開班線咧係爭6個啦，咁即係意味住即係同一派位個階段咧就係唔夠6個人報讀嘅，啲咁嘅報道都提到呢相關嘅資料啦咁。嗱，如果係即係所謂派零班嘅小一嘅小學咧，究竟有啲咩方案去揀咧？有4個嘅。包括就係話同其他學校去合併啦，申請特別試學啦，改以私營即係或者私立營辦小一啦，或者就係申請停辦嘅咁。究竟呢幾個方案邊一個係即係適合咧，或者點樣揀咧？咁見到人濟醫院董事局咧都確認啊，呢個嘅趙生學運小學咧係被教育局咧係派零班小一嘅，咁就話辦學團體咧會同趙小法團嘅校董會咧研究啦，下個禮拜一或者之前都會交呢個相關嘅方案嘅咁。請兩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立法會議員亦都係教聯會副主席鄧飛，早晨。 係，早晨，早晨。 今個學年其實有5間小學咧獲派零班嘅，咁啊而家就話有1間啦，青衣呢一間嘅小學啦，下個學年就係獲派零班。數字上有啲唔同，有冇反映到有啲乜嘢唔同咗咧？係咪即係嗰個嘅即係所謂結構性嗰個嘅人口下降係有啲唔同咗咧？ 其實就係呢個即使係唔同都好啦，但係呢個結構性嘅人口下降，最主要係講出生率嘅下降，即係唔係話外來遷入嚟嘅人口嘅。這個咧就算個數字唔同都好咧，就其實可能係會更加差咯，就唔會話實況比預估嘅嚟得樂觀，就應該就唔會發生啲乜事噶啦。咁所以咧，即係而家你見到有5間學校派零班嘅咁。咁呢個其實都係多多少少都意料之中㗎啦，即係尤其是對於辦學團體或者對於學校嚟講咧，即係你唔可能話上個學年都仲係有3班嘅，咁今個學年裏邊咧突然間1班都唔夠嘅，唔 會咁樣暴跌嘅。即係其實個 trend 個趨勢咧，大家都有一個心理準備，唔係話冇嘅，都有嘅嚇。 今次就一間啦，但整體嚟講有四個方案對於學校嚟講可以揀嘅。就頭先都提到啦，包括係咪同其他學校去合併啦、申請停辦啦、特別試學啊，或者改以私立去營辦啦。咁其實應該點樣揀咧？我見到有啲校長都話，一過往咧其實有幾間學校咧都係被拍零班，但係咧就即係當中有啲係轉咗做私立營辦啦。咁及後係可以重獲呢個資助小一級嘅咁。即係其實揀個方案係咪都好關鍵？點樣揀先知道係邊適合間學校咧？ 其實係點樣揀都係真係睇個辦學團體、睇個校董會嘅嚇，因為間間學校個校情都好唔同，同埋你所在個區都有啲唔同。有啲學校咧，佢唔再攞政府資助啦，係咪？我全部轉曬做私立，咁即尤其是小學相對嚟講，私立小學就會多過私立中學嘅。咁但係你要睇個區噶嘛。咁只要呢個區本身係即都係基層為主嘅，你轉做一個私立學校咧，就未必一定係好有利嘅嚇。咁即係另外嘅話咧，就嗰個特別試學嗰度咧，就即係佢再嚟睇一次咯，睇呢個學校裏邊有冇個繼續辦學嘅一個嘅可能性啊，或者個辦學嘅水平咧係可以 keep 到啦。咁但係即係都好難嘅。你就算你話特別試學嚟睇完之後，覺得喂你間學校都仲係好掂嘅。咁問題就係派位係取決於有冇家長揀你間學校啊嘛。咁你就算你话教局啊，睇完啦试学啊，你系好掂嘅，咁但系你冇家长拣，你都系一个冇足够家长拣，都系一个解决唔到嘅问题嘅。咁合併啦，或者系停办啦，停办就会惨啲啦。尤其一间三十几年嘅学校停办咧，就系好可惜嘅。咁同埋你香港学校，如果你真系出现啲咁嘅停办潮咧，对于香港嘅教育嘅形象、品牌形象都唔好。咁所以咧，即系其实如果你问我啦吓，即系我唔了解具体校情，即系都系考虑下可唔可以合併咯吓。 合并就话有一个100万嘅新津贴啦，你自己睇到譬如过往派零班学校多唔多间合并咧，或者呢个嘅100万嘅新津贴对于个办学团体嚟讲，会唔会都系一个鼓励性，鼓励佢哋做合并咧？ 其实嗰个100万咧，就最主要都唔系话一个鼓励嘅作用咧，最主要佢都系一个点讲咧？即係你喺合併過程之中，即係有好多啲嘅成本啊、費用啊、額外嘅，係用呢個嚟支付，就並唔係話嗰100万咧有咩誘因，即係講得俗啲，佢又唔會落袋嘅，都係公款公用嘅啫嘛，即係都談唔上話有啲咩誘因嘅。咁過往嚟講咧，其實有啲學校咧，佢都未等到去話派零班，佢就已經係好積極咁去做一啲嘅合併嘅措施。咁其實有嘅嚇，因為佢未去到派零班啊嘛，佢已經係已經係主動積極去做噶啦。咁所以咧就都有一啲成功嘅個案嘅。咁就即係睇下辦學團體佢點同教育局傾啦。嗱，佢都會即係佢唔會話等到下個禮拜一先嚟傾嘅。實際上正常講，而家都同各方去傾緊噶啦。 嗱，讲翻今次呢间学校咧，就喺葵青区啦。我见到有校长都话，葵青区嗰个学生人口减少咧，系比较严重嘅一区嚟嘅。系咪都睇到即系有个地区性嘅收生不足，或者葵青区特别系学额方面系供过于求咧？又 系佢系有一定嘅地区性嘅。整体嚟讲，全香港就其实个出生率都下降啦。点解我成日不断咁强调出生率咧？咁因为而家目前嚟讲咧，中小学个资助个政策咧就数班数啊嘛，即系津贴学校或者资助学校啦。咁我数个几多班嚟资助嘅时候咧，其实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准则咧，就叫平衡班级。即系话咧，你中一小一几多个班，就希望你上到去都系几多个班。咁所以决定你间学校个前景啊、资助啊、同埋派位啊嗰啲嘢咧，系由一年班嚟取决噶。咁你而家你话虽然有高才通啊，或者各种嘅人才输入计划带嚟咗好多嘅插班生，但系佢嗰个系插班嘅啫嘛，佢唔系话一年班嗰度入嚟噶嘛。咁就所以而家好多学校咧变咗倒金字塔咁咯，即系上边就好多班。或者上邊就收爆，但係咧佢一年班咧就其實開班係好問水嘅，咁呢種情況係存在咯嚇。咁至於話區咧，係其實有好多個區都面臨呢個情況，就唔係淨係葵青區嘅。如果你係相對嚟講咧，有啲區咧佢名校林立嘅，咁嗰啲咧就算佢嗰個區嘅出生率下降都好啦，但係其他區都會湧過嚟噶嘛。即係譬如你好簡單咁中西區或者九龍城咁呢兩個區就。 同個出生率冇關嘅，因為其他區佢都湧入嚟嘅。咁但係你其他嘅區份嘅話咧，就好唔穩定啦。啊，北區咧就時多時少，咁有啲區咧就表面上人口好似好多，但係實際上嘅話咧就學生嘅生源都唔係好多嘅。葵青區只係其中一個例子啫。 嗯嗯，頭先你提到話高才通啊，或者嗰啲優才計劃啦，咁我哋覺得家庭可能會帶咗啲仔女嚟啦，係咪？剛才你聽你咁講，即未必係幫到小一咁多，反而其他及通常係幾多歲嚟㗎？佢哋嚟到通常係幾多咩年級先至插班？ 你冇得預測㗎，佢邊個年級都有，由一年班到五年班都有，係咪？即小一到小五，中一到中五都有。咁而且你冇辦法估計佢有幾多人嚟、 okay. 啊、所以即你冇辦法做一個嘅規劃㗎。 所以呢一個生源對於學校成日話即係學生流失啊，或者學齡人口下降，其實未必好大幫助，係咪咁？ 係啦，因為個歸根結底就係我頭先所講嘅一個平衡班級嘅呢個原則，因為係希望你即係齊執執噶嘛，由一年班到六年班咧，個班數都大致相若嘅，就唔會話你一年班可能得一兩個班，但係點不知去到五六年班嘅時候咧，成四五個班咁，就一般嚟講都唔鼓勵咁樣做嘅。即係而家目前嚟講個班級結構同埋按班級結構所做嘅資助政策都唔鼓勵咁樣做。咁所以咧，你就算係插班插曬其他級，收到滿曬都好啦嚇。咁甚至可以開新班冇乜可能，即基本上係填曬啲窿位都好啦。但係你一年班收生不足嘅話咧，你哋始終你個前景都係未能夠走出困境咯。 嗯，所以仲應唔應該其實，譬如話係對外或者向外揾，即之前都你都有建議過啦，揾啲其他國家嘅小學生或者中學生嚟咁，仲應唔應該向呢個方向咧？ 這個方向咧就其實係應該嘅，都繼續去做。咁但係咧就而家嘅目前嚟講咧，我哋就即係要檢討一下，即係平衡班級呢個準則係咪真係要 fix 得咁死咯，係咪有一個鬆動嘅空間咧？咁我唔知道而家嗰間葵青區嗰間小學咧，佢而家係小一係派唔夠一班啦、 啊。 但我唔知道佢其他年級到底係收成點噶嘛，好難講、可能佢其他年級佢夠數咧。咁就算依間唔夠數都好啦，其他我接觸過有啲學校嘅咧，其實佢其他級係 O K 喎，夠數就係一年班唔夠啦。咁呢個咧就係可唔可以喺個準則上面放鬆少少咯？咁但係當然呢個要做一個要好精準嘅研究嘅。 整體嚟講，你自己覺得嗰個學生流失嘅情況，之前有提過一啲移民潮等等一啲因素啦，有冇係即係話冇再咁嚴重啦，或者停止咗嗰個情況啦咁？減少了流失得咁勁嗰情況， 完全停止又唔可以咁講，但係咧就肯定係放緩咗好多噶啦，即係個移民潮係放緩咗嘅。咁當然移民入嚟嘅學生亦都多啦，亦都多咗。咁所以歸根結底其實就係話咧兩樣嘢啦。第一，睇下點樣可以刺激本地嘅出生率啦，呢個係一個根本解決嘅辦法。第二樣嘢咧就話呢個平衡班級嘅準則咧，其實要一個即係深入嘅研究，睇下點樣可以。既是可以放鬆佢，但同時咧，對於政府公帑嘅運用咧，亦都要係合理嘅。 之前我見教育局局長蔡若蓮都提到預告啊，其實預告2026-27學年起兩個學年咧，係中小學會面臨最大嘅收生危機。呢個係咪教育界嘅共識嚟？或者有冇諗到啲咩應對方法咧？既然有個咁嘅預告嘅時候。 其實咧，呢個咧預告咧，佢背後都有個合理嘅計算，就係其實好簡單咧。要睇每年教育局出版嘅嗰個學校概覽裏邊咧，佢就已經講咗即係啲學校嘅分佈啊，學校邊啲學校係開三班或三班以上，邊啲學校咧目前嚟講係兩班一班咁樣，咁你即係睇到咧，就即係兩班一班啲學校咧，就變咗係唔係咁樂觀咯。咁局長所講嘅，其實我覺得好大程度上都係建基於呢個教育局出嘅呢個學校概覽嘅一個數據嘅啫。咁都係即係比較準確嘅，一般嚟講都唔會話有好大嘅偏差嘅。咁至於解決嘅時候咧，就即係你。鼓勵出生率，咁呢個都係唔知得唔得啦嚇。咁你話外來人口遷移入嚟嘅情況，高才通而家係好旺啦。咁但係都係嗰個問題，我頭先都係講翻個問題，個平衡班級啊，你唔解決呢個準則嘅，繼續都係咁樣，即、 okay. 係一切由一年班取決嘅。咁其實嗰啲你收唔到生嘅，喺一年班收唔夠嘅，都係收唔夠、 okay. 要等到二三年班先收到嘅。咁但係佢都係。冇前景嘅呢度。 OK， 好，唔该晒邓飞，同你倾到呢度先。邓飞系立法会议员，都系教联会副主席。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 周伟业。 你有创业梦吗？或者我哋都有个守旧嘅谂法，就系、是、创业系一件大事，涉及好多嘅金钱投资、办公室同埋店面、建立多人团队等等等等。不过喺网络同埋社会高度分层嘅时代，创业可以从一人做起，从小做起，从小做好。在《从来更为简单有效的商业思维》一书，作者就提供了实用的创业建议，强调业务核心的重要，以及开始创业的实际方法。 首先，清楚认识业务核心是成功创业的关键，这些指业务之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元素，没了它，业务就会停摆。作者强调，要避免误解一间公司的业务核心，例如有人可能会误会亚马逊公司的核心业务是书籍，但是实际上它的核心是快运、廉价、优质选货。当我们清楚业务核心，才可以弄清楚创业的理由、优势，以至如何在未来投放资源的方向。 其次，开始创业的时候不需要等待一个所谓的完美计划。作者主张采取边做边学边改善的方法，但强调要以试水温的方式进行，不需要辞去现有的工作，而是透过每星期花点时间去测试想法。小规模的尝试可以在不公开失误的情况之下进行业务的实际测试和改进。 另外，热情是创业过程之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这种热情不单单指对创业这个行为的热情，更加是对业务核心的热情。作者强调，只有真正热爱并以此为傲的业务核心，才能够吸引顾客和粉丝。 最后，我们要保持业务核心的鲜明。作者提到，产品越多，业务越丰富这个迷思是存在的。他引用厨师戈顿南斯的建议，删去菜单上三分之二的项目。这个建议提醒创业者避免分散业务核心，保持清晰的方向和专注。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从来更为简单有效的商业思维，作者贾森·弗里德，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外交部驻港公署针对欧盟理事会发表声明攻击抹黑香港国安条例，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发言人强调，条例在统筹发展与安全、统筹维护国家安全和保障权利自由之间取得了良好平衡。今次立法工作嚴格遵循法定程序，積極回應社會各界關切，扎實嚴謹、公開透明、高質高效。發言人說，條例明確將尊重和保障人權作為重要原則，保護基本法規定的各項權利和自由，明確界定罪行要素，清楚劃分罪與非罪，清晰定明執法條例和限制，對竊取國家秘密、境外干預等罪行設定較高入罪門檻，完全遵循合法比例和必要原則，不會對在港外國機構和人員的正常活動產生影響。發言人敦促歐盟正視香港社會支持國安立法的強烈呼聲，立即停止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北韓領袖金正恩指導新型中遠程高超音速導彈用固體燃料發動機地上點火試驗。朝中社報導，金正恩對試驗成功表示極大滿意。他指出，從北韓的安全環境和人民軍的作戰要求出發，這個武器系統被評為具有很重要的軍事戰略價值，重要性不亚于洲际弹道导弹，敌人对此更清楚。报道说，

十二六三十个行程，拣咗十二个行程出嚟嘅，每条线有两个，最后由评审好严选咁样样咧，就琴日公布咗咧，每一个元素咧就拣咗一个至尊路线。咁其中咧就有一个咧系潮流文化呢100% 香港咧，呢个系投票最多嘅行程之一，是最多的行程啊！咁你都估唔到喎，呢个咧可能是打卡路线啦吓。咁佢咧就是走访我哋香港嘅屋村啦。咁佢就唔系深入佢个屋村，佢主要咧就是睇下，因为屋村亦都系香港嘅本土文化啦。咁佢就去睇一睇历史悠久嘅公屋村咧，就显示唔同嘅屋村咧有唔同嘅设计，同埋佢嘅缤纷色彩咯。 OK， 所以呢六条路线其实而家系已经系实践紧，有人报名定系凭空设计出嚟嘅？系未有人报名？ 其实唔系嘅。其实咧，老实讲，譬如我哋都喺即系一啲媒体睇到一啲朋友咧，都去一啲屋村度打卡啦，都去啊，即系去睇呢、這个即系、就是、我哋嘅水线啦，所谓即系西贡啊，荔枝窝啊咁样样，包括沙头角都开放咗，即系好长嘅时间啦，最近吓，咁所以呢啲咧其实都有旅行团去嘅，咁但系咧今次呢个咁嘅比赛咧，就系、是、希望我哋嘅旅行代理商咧，系唔同嘅角度、唔同嘅手法去展现咧呢啲咁嘅香港嘅特色。同埋香港嘅景點咯， 嗯，所以我想知道究竟呢啲路線而家係咪已經開始可以報得名，有人去報，或者係咪都有一啲係贏咗，係咪代表你哋會資助佢哋，定係點樣 嘅？其實咧有部分嘅行程咧已經落地行咗噶啦，譬如啊，但有啲咧就未開始啊，譬如有啲水線嘅所謂，譬如有一個行程喺個魚排度即係瞓一晚啦，咁呢啲咧就天氣都仲係比較涼少少啦，咁呢啲咁嘅行程咧就未開始嘅。但係如果譬如你話有啲去都市傳說，咁佢係去到譬如話嗱，佢就唔一定要跟足呢個行程完全一模一樣嘅。咁你有個呢、這個都市傳說，其中一個咧就係、是、去呢、這個鵝頸橋度打小人啊！咁我哋都知道咧，亦都睇到電視有報道咧，一啲遊輪嘅客咧落地參加一啲一天團咧，都有去鵝頸橋打小人嘅喎。咁所以變咗咧，有啲團咧係唔一定係一模一樣，但係佢哋亦都可以係分別咗攞咗佢哋自己，即係每個旅行代理商覺得可以安排俾佢哋嘅旅遊產品，佢擺咗落去。咁、你話啊，有冇一啲得獎嘅路線完全一樣，亦都有落地行緊嘅，係有嘅。咁、至於嗰個資助咧，其實呢個資助咧喺今年一月已經開始㗎啦。咁所以咧就係、是如果你行有關呢啲咁嘅至尊路線嘅內容咧。是可以合資格受到資助的。 哦，個資助幾多㗎？去到 嗱，資助咧，如果係一啲即係我哋除咗呢啲咁樣樣嘅內容，再加上一個體驗啦，例如做一啲長洲嘅長洲我哋嗰個長洲個包啦，同埋嗰個一啲霓虹光管啦，呢啲都係非遺嘅或者一啲比較特色嘅，我哋叫 DIY 嘅咧，個資助係$400一位嘅。 OK， 我想知道今次唔同路線咧，有冇話都有啲唔同嘅合作嘅單位？舉個例，有啲涉及到古物古蹟辦事處啊，會唔會有一啲合作啦？另外有啲我見頭先你提到話入到去啲公屋嘅，咁會唔會都去諮詢一下一啲當區嘅居民先？即係可能會唔會有啲影響啊？如果好多呢一啲本地遊咁，即係會唔會有唔同嘅單位會合作，或者有啲先聯絡咗做嘅？ 我想咧喺呢啲旅行代理商咧喺度設計呢個行程嘅時候咧，佢哋都會去走訪咗攞咗好多資料嘅，因為佢哋唔即係喺個評審過程咧，佢哋都要無論喺圖片啊、文字啊，或者佢哋解説嘅時候咧，因為佢哋都要去一個導遊嘅角色去講俾啲旅客聽啊嘛，咁佢哋都係肯定搜集好多資料，如果唔係都唔係咁容易。即係能夠突圍被選出啦，咁、所以佢哋咧都有去即係攞個資料啊，問下相關單位。咁你話至於啊擔唔擔心個個走入啲屋村去即係騷擾，即係受到騷擾？我相信唔會咯。第一，即係好老實講，蘇花亦都 有係行緊嘅呢啲咁嘅團，咁你話會唔會出咗之後個推廣好多人去行啊？咁其實咧呢啲咧打卡咧就好多旅客已經做緊啦，咁但係暫時我哋都睇到咧係個情況都係理想嘅。咁如果你話再加上係真係睇到一啲至尊路線而去報名咧，呢、這個係有導遊去慢慢去講解嘅，咁我相信咧，亦都好難一個人帶住四十人咁樣行啦。咁呢啲咧，都可能個 group size 係比較細啲咯。咁、 okay. 我相信呢個係應該可以處理到嘅。 幾個問題啦，頭先你都話有啲導遊去講解喎。咁呢幾個至尊路線咧，涉及到可能有一啲歷史元素，要有啲專業嘅人士去講解嘅，有冇咁嘅人手咧？第二就係呢啲專業路線，你其實係咪都有啲嘅嚟緊會有啲宣傳係特別配合啦？同埋有冇話希望個目標呢啲嘅即係頭先你講啦，呢啲至尊嘅路線其實咧係一年之內有幾多人參與？有冇類似呢啲目標嘅？ 嗱，我哋咧會留意都睇一睇咧，就話如果有啲旅行團嘅時候咧。直情譬如話一模一樣跟啲至尊路線嘅，大概會有幾多少？我哋都希望即係自己有個數字會知道啦，亦都俾啲業界嘅朋友去分享啦。但係我哋頭先講到就話，我哋唔一定要完全跟足個至尊路線嘅，即係你可以喺個至尊路線裏邊咧，參考一啲你認為自己旅行代理商嘅旅遊產品係更加適合你自己嘅。即係嗰個客群啦，咁所以變咗我哋都會去睇一睇啊。原來譬如話，好似我哋其中一個參選嘅路線，但係就最後冇得到最後嗰個至尊路線啦。譬如好似追張國榮咁樣，但係我哋見到有啲旅行代理商提出嘅行程咧，已經係追呢個梅艷芳啦，追呢個李小龍啦。咁所以變咗我哋都係睇得到咧，由呢一個咁嘅比賽路線咧。是帶給大家不同的靈感去做一些不同的特色的旅遊咯。 嗯，剛才講的另外就是宣傳方面啊，同埋要解釋或者講解啲深度遊啲資訊啊，有冇咁嘅人手嘅？ 係嗱，呢、這個我哋唔係好擔心嘅，因為咧從呢啲嗱，第一佢哋本身自己嗰、那個得獎嘅旅行者咧，佢哋肯定有好嘅準備啦。咁你至於其他嘅旅行者覺得啊，呢個路線我都覺得適合我嘅產品，俾我嘅客群喎。咁其實我哋旅議會咧係不停咁樣咧，係做一啲針對一啲唔同嘅路線去俾一啲訓練課程俾一啲導遊同埋領隊嘅。咁呢個暫時我哋統計咧係。超過三千幾個報讀咗嘅導遊或者領隊咧，係參加過呢啲咁嘅特別嘅行程嘅課程嘅。 OK， 整體講由疫情到而家啦，本地遊或者一啲嘅深度遊啦，叫做嗰啲路線都好似越嚟越多人參加啦，或者越嚟越多啊啲線嘅數量都。咁有冇話睇到其實個反應係點咧？係咪主要都係本地人去參加多啲嘅？外地嘅旅客係咪都睇到個情況係點樣咧？講下呢、這個。 嗱，我哋睇到個情況咧，因為我哋由呢個疫情嘅時候咧，即係政府對即係有呢個推動咧，同埋有呢個資助啦，對旅遊界，咁所以變咗咧係無疑係確實係本地嘅市民係比較多嘅，因為喺嗰個疫情已經開始，我哋做緊呢樣嘢噶啦嘛。但係我哋睇到開關之後咧，慢慢咧我哋都係睇得到咧。開始我哋有啲旅行代理商咧，係將呢啲咁嘅產品咧，係針對係俾旅客嘅，而且我哋即係政府呢個資助咧，亦都慢慢開始咧，因為疫情已經完啦嘛，咁慢慢開始係將呢啲嘅資助咧係偏向喺一個訪港旅客嘅，咁所以變咗我哋睇得到咧，係慢慢呢個情況咧，係相信呢啲咁嘅旅遊產品咧，係多旅客會參加。 OK， 除了講到一些本地遊、深度遊，另外都想問一下徐華美倫的一個情況，出境團我見到你近日都有向傳媒提到，出境團的情況其實近日是怎樣，多不多，即都多人去旅行，但見到團的數字又如何呢？ 是啊，啱啊，其實呢就好多人去旅行㗎，學你或者香港市民都鍾意去外遊啦。咁但係因為依家冇辦法啦，喺一個即係互聯網嘅世界同埋一個方便性呢，咁亦都真係多朋友呢係透過網上去自己去安排佢個旅程㗎。但係當然亦都係有 部分的市民是喜歡跟旅行團的，他也覺得旅行團的安排是比較便利，亦都是喜歡有些出現了一些情況，是喜歡一些小包團的，即是他的包團的狀況，第一他除了是自己朋友啊，或者自己幾個家庭啊，再加上呢他們有一些呢，就是可能他們自己買了機票買了酒店，但他需要旅行社去安排一些當地的導遊和一些車，他們亦都覺得呢去一些比較遠的地方，或者他們想一日內去幾個地方，他們覺得包車比較方便一點，所以變成是多了這些這形式呢去幫襯呢個旅行代理商嘅，咁所以我哋冇辦法咧，亦都隨住即係一啲旅客啊、市民嗰個習慣咧，同埋佢哋喜好咧，我哋係要改變。 所以預咗團嘅數字係咪都應該回復唔翻去疫情前啊之類咁？ 我相信由是機位嗰、那個供應啦，咁、那個價錢又唔係話即係機票又唔係真係好平啦，咁我哋相信咧喺短期內咧係。或者是今年咧，應該都未必會回復翻喺疫情前嘅團嘅數字。 嗯，而家個團去到幾多嘅咧？數字嚟講， 如果數字嚟講咧，我哋觀察到由嗰、那個嗰、那個我哋叫嗰個印花税個 level 嚟睇咧，大概都係回復六成到啦。 同疫情之前比，就算新年嗰陣都 旅行團， 新年嗰陣都係麻麻地團。 新年都是的，都是不理想的，今年啱啱这个农历年、 okay. 是比我们预期是比较差一点。 嗯 ,OK, 好，那再看看个情况是怎样，或者可能真的整个旅游模式又不同了，又可能整个业界都有些应变都要。跟徐华美伦你谈到这里先，多谢你。徐华美伦就是旅游业议会主席，休息一阵。 太空人基斯哈德菲尔即将带领大家穿越太阳系。基斯曾经在国际太空站入面演唱过 David Bowie 名曲 Space Oddity， 仲在网络上引起极大回响。请扣好安全带，基斯穿越太阳系之旅马上要展开。六五， 电视纪录片《太阳系之旅》今晚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西九文化区的 CEO 会讲下香港国际文化高峰论坛2024，同埋嚟紧喺西九的其他精彩活动， 又请嚟菲律宾籍的摄影师分享点样用街拍记录香港人的生活日常， 仲会送上香港花卉展同埋 UCI 国家杯场地单车赛香港站的精彩片段。 星期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卫生署昨日就公布由上年九月啦去到而家啦，咁啊最新情况啦，跟进咗调查咧，13间咧涉嫌违法展示药房标识或者使用咧属于药房呢一两个字嘅名衔嘅零售商个案啊，咁亦都有其中一间非药房嘅零售店铺东主咧，因为展示呢一个相似嘅标识咧，系被检控嘅，罚款4000蚊嘅。请另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港九药房总商会副理事长张德荣。早晨， 系早晨。 我想了解一下，其实多唔多一啲展示自己系药房或者系药店名衔，但系其实系违规嘅咧？点解会系咁嘅咧？多唔多嘅咧？又 呢个情况都系好普遍嘅，因为佢哋会展示一啲咧，因为我哋药房专用嘅标志咧，就一个红十字，中间有一个 RX 咁样嘅字样嘅。咁佢哋展示嘅咧，就会系同样一个红十字，但系中间嗰个字咧。就用個藥字啊，或者正字，或者其他嘅字咧，就做一個展示，令人哋睇落去一眼望落去咧，似乎呢一間就係藥房專用嘅標誌。所以其實即係呢個情況，我哋都向衛生署同埋局方咧爭取咗好多年，希望佢哋可以取締呢樣嘢。咁啊，而家都好開心見到終於有一個行動可以做到啦。 你見到市面上多成點，同埋幾時開始咁多嘅咧？一般如果要用藥房呢個字，有咩資格嘅咧？ 药房我哋或者讲简单啦，就是、卖药嘅地方咧，喺香港受管制嘅就系药房同埋药行。咁至于其他嗰啲唔系受管制或者冇发牌呢啲咧，咁佢就攞一个商业登记就得噶啦，咁就可以卖一啲比较普通嘅，好似啲保健品类啊咁嘅嘢。咁至于药房同药行咧，又系会受到卫生署嘅监管嘅，咁我哋要攞个牌照。藥房咧就更加要有藥劑師駐場咧， 才可以做得到的。 几时开始咁多呢一啲似乎唔合资格，但又话自己系药房或者一个药房名衔或者药房标识展示出嚟嘅呢啲铺头咧？ 嗱，呢个情况就系喺其实喺自由行开始咗冇几耐咧，咁就已经有一啲店铺咧就用呢一啲咁样嘅标志嘅。咁因为喺国内嚟讲，对香港嘅法例或者监管咧系比较唔系好清楚，佢哋见到有个药字啊。或者有一個紅十字咧，就以為呢一間就係藥房，所以佢哋好多時就會入咗去呢啲鋪頭去買佢想要嘅嘢啦。咁但係好多時呢一啲鋪頭咧，用嗰個手法咧係比較唔係好正當嘅，即係好似我哋成日見到有啲咩斤變兩啊、磨粉啊、即係有啲又買一啲假嘅貨物啊咁。咁其實對香港成個業界，即係成個藥業界咧，係個影響非常之大。 但咁多年嚟啦，即係話自由行到而家啦，講緊成廿年啦，咁有冇睇到嗰個執法係點咧？係咪衛生署負責執法嘅咧？應該 其實係有兩個部門應該係可以負責到嘅。第一個當然係衛生署啦，即係話如果佢係有一啲不良聲稱，即係話賣啲產品係有啲話可以醫癌症啊、醫乜嘢特別嘅病糖尿病啊咁樣，呢啲佢係會違法嘅。咁就另外一樣咧，就話會係一啲假貨或者係冒牌貨咧，就由海關嗰邊去執法啦。 執法行動點咧？ 通常都要有受到有人投訴或者佢先至可以去咯。即係以衛生署嚟講咧，佢係有權入去我哋嗰啲嘅藥房，即、就、係、是、有註冊嘅地方藥行。咁至於其他啲喺佢方面冇攞任何牌照嘅咧。佢哋係唔會入去監管佢咯。 嗱，講下呢啲招數啊，半分鐘到嘅。衛生署話今年第二季咧會推一個叫做編制識別註冊藥房標籤，咁啊去到各個藥房，咁藥房係將嗰個標籤咧貼喺當眼處，等啲市民可以掃嗰個二維碼去識別嘅。有冇用咧？係咪可以杜絕到頭先講呢啲違規或者違法話自己係藥房嗰啲情況咧？ 呢個當然可以改善好多啦，因為如果佢顧客入嚟。佢對呢間鋪頭唔係咁熟悉咧，佢知道掃一掃嗰個 QR code 咧，咁佢直接就去咗衛生署嗰邊嗰個網址，就證實咗呢一間係一個註冊嘅藥房，係有藥劑師嘅，咁就會比較係咯，即係令市民比較清晰一啲咯。 多個渠道去做個識別啦，有個二維碼。 係啊，冇錯嘅，係啊。 好啊，唔該曬張德榮，同你傾到呢度。張德榮咧係港九藥房總商會副理事長啊，咁啊講到有關於一啲違法展示話自己係藥房嘅啲零售鋪嘅情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拜拜。